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 PayMe、 Patreon 转数快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全球真实事件改编。 America is a safe area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全球影评一致激赞。 What is the point of having an ultimatum if you don't deliver? Troops are inside the base, fully armed. What? Zabo bez panike I propustite malu djecu I ženu. This video moje. Darik, this video moje. Where are the pressures going? There are again people outside.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提名，大师杰作，6月24日，特集安全区。 影碟全會又同大家見面啦！今日我哋轉咗嗰、那個即係形象啦嚇，就 唔係我哋轉形象，係後面轉咗形象。 後面轉咗形象，影響我哋個形象啊嘛，係嘛？好啦，咁即係今日嘅影碟全會室咧，就我哋會講一講係收卷煙啦 嚇。 咁當然大家睇到就係嗰、那個宣傳都即係頗為成功嘅，我睇嗰時都頗。即係都入座率都好高嘅，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要睇下第二件事咧，都係好新，即係嘅新聞嚟㗎啦。就係台灣有部片《同居一家》，咁應該一部係關於同性戀嘅電影咧、就香港係應該係嗰個上映方面有啲問題嘅。係啊，咁即係呢類情況咧，其實就日益普遍啦。咁當然我哋係從嗰、那個即係作為一個影迷嘅角度啦。 嗯， 咁有啲朋友都未必話覺得咁重要，或者甚至佢哋都未必睇嘅。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我哋有個責任，就係逢一類似嘅情況咧，就應該話俾大家聽啦。 對嘅， 即係你起碼你知道有啲咩片係 突然之間不宜放映， 不宜放映啊嚇嚇。咁、不宜放映喺互聯網嘅年代，其實都有少少諷刺嘅。個原因就是你不放映啫，但我睇唔睇到咧？我十居其九，我都睇到啦，係嘛？咁只不過就喺嗰個商業放映方面咧，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咁解啫， 嚇 嚇。咁唔代表話你睇唔到嘅嚇。 咁佢公映嗰個有個特別嘅，始終都，因為你如果公喺個叫大銀幕嗰公映咗咧，咁你會喺嗰個其他嘅嗰個網絡啊，或者嗰啲媒體咧裏面咧。咁你賣錢會高啲嘅， 係 啊，高好多添， 係啊， 咁所以個供應同埋供應有個供應期咧，咁啊變成咗好落實，咁啊知道咧你嗰個戲咧係幾時咧嗰個日子會放，咁啊加埋變咗一個成個時同個時代咧掛上鈎咁啊，咁啊所以大部分咧係可以供應嘅，其實都追求個供應嘅。 咁啊，我都係重申一次啦，就係話你即係你，譬如話你唔知，咁你要知就得噶啦。 嚇， 你睇唔睇可能另外 興趣問題啦，呢啲 嚇，即係你要知道有啲戲咧就不宜喺戲院放公映嘅。 但你又好想睇喎。 嗱，我自己覺得咁樣嘅，即係香港人嗰個經濟條件比較好啦。譬如話，喂，有啲癲到好似你咁樣啦，啊，套戲喺香港未上，你能夠即係。即係買張機票走去睇嘅係嘛？ 以前咧，而家都冇啦。呢啲日子 係啊，咁我相信就算你而家唔做咧，咁有好多朋友都會做呢啲嘢 嘅， 係嘛？ 會有嘅，同埋有陣時即係嗰種首映日係嗰、那個佢嗰部電影嘅嗰個地區嘅首映日。咁我諗喺香港嚟講唔少嘅，有好多譬如你東南亞尤其是日本啊，我呢個叫太平洋區咧，有啲電影咧。咁啊，心頭好嘅嘛，咁樣就你而家可能咧就疫情嘅嗰個問題啊，以前就唔係啊，以前你可能夾時間攞個平價機票咧，咁啊有好多人都會做呢啲咁嘅行動嘅， 係咪？好啊，嗱，咁講一講呢個手卷煙啦。咁譬如話近排我哋去睇呢啲電影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用翻即係香港電影呢個角度啦。係，因為。啊！你而家一系列咁嚟啊嘛，有啲當然係相當之叫做啦，譬如話係 一味拳王啦，那個票房相當好啦。 哦，那個累積翻嚟嘅， 係啊， 係口碑嚟嘅， 口碑嚟嘅， 開頭都唔係咁激咁。 係啊，咁再遠少少，譬如《狂舞派三》啦，近排就係《逐水漂流》啦， 《 逐水漂流》開始嗰個票房都唔弱嘅， 係啊。 咁至於話手卷煙咧，事前其實大家都有一定嘅期望嘅，因為佢好似都出過好多嘅影展啦。 佢我睇嗰時都係上年㗎啦。 哇！你咁早睇咗啊？ 誒、哎，咪佢嗰時好似係亞洲電影節啊。 係啊係啊。 咁啊都係做首映啊。咁嗰時 亦都記咗嗰陣時你同我講過嘅，擺低咗好耐 啊。係啊。咁而且佢喺金馬獎啊，或者其他嗰啲電嗰啲電影節嗰啲獎項嗰度咧，嗰攞到唔少提名。金馬獎如果我冇記錯咧，都有六個左右都叫好好嘅成績咁。 但係就攞唔到獎。 係，咁就咁嗰時去睇咧，即係都覺得啊，呢個係應該係即係2021年嘅嗰啲都重點戲嚟嘅咁啊。咁啊，終於等到而家六月尾嗰時刻咧， 就可以上啦。 嚇、啊，就上。咁啊，文翠有啲改動咗嘅。 我睇到嘅嗱，你冇講俾我聽，但係我睇完之後，我完全感受到呢樣嘢咯。 係啊， 應該會講講。 有啲改動咗，你睇到出嚟。 系啊， 嗱，我佢公演嗰时候我睇多咗一次，我睇唔到 啊，买咁两个， 唔系咁可以，即系大家 嗱，我坦白讲，我事前 唔系佢话睇咗，佢话有少少改动嘅。 嗱，我入去睇之前，我完全冇做 research 嘅，系啊，咁我睇完之后亦都冇做 research， 系嘛，咁呢个有个好处嘅， 系 就系你可以攞到嗰个最原始嘅感觉啦，你唔会俾一啲即系所谓其他即系资料啊，就所谓干扰咗你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处，亦都有唔好处，就系话。譬如你好多理解上會可能出咗問題啦，所以大家即係可以評價就係、是，如果你對好熟套戲由頭到尾嘅呢個過程，同埋你唔熟，咁淨係睇嗰個戲俾出嚟嗰個感覺係點樣呢？咁第一樣嘢當然如果作為我咧，咁我就即係一定要首先講啦，就係、是、MC 人嗰隻主題歌啦，咁咪好似佢咪第一次啊？ 你話佢我唔敢說 唱埋，因為佢唱埋，係 佢即係填詞都係佢添， 填詞都係佢喎呢個。如果作為一個電影的配樂，我相信就不會是第一次了，但是如果你一部電影，我不要理他是什麼電影啦， MC 人唱一隻主題曲出來，我沒有問過他，但以我的記憶應該是第一次 的。他跟 MC 人我想都很熟，他跟陳火都很熟的， 是嗎？ 那他紅不是，他本身這個導演他也是演員之一來的，陳建朗，咁佢你都睇過佢噶啦，紅 van 啊，紅 van 佢都係其中一個角色噶嘛，白膠章啊嘛，佢就係做嗰、那個，啊咁樣就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次同阿 MC 人睇佢嗰個叫深夜演唱會啊？佢都在場噶， 佢在場啊？我幾問嗰啲咩？ 係啊，佢在場噶。 可能大家一齊坐車翻，一齊坐車走。 咦？咁啊，喺夜晚食嘢嗰時啊，你又同佢好似好健談添，同。 哎呀，死啊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啊，你砌翻起佢，你計翻起佢咧，佢都係頗為靚仔嘅，有型嘅。嚇，演員嚟講，我覺得佢都係。有一個即係性格嘅一個演員嚟嘅，係啊，咁啊，所以陳建朗嘅呢一部《手卷煙》，佢第一部嘅劇情長片咧，咁啊都帶嚟咗一啲期望嘅，咁啊 ，MC 型嗰隻歌，咁你嘅評價係掂唔掂咧？ 相當之好啊！ 係啊， 相當之好， 我都好like嘅佢嗰隻， 係啦， 啊留意歌詞添，係 啊，時代的唏噓啊， 係啊係啊， 冇嘅，咁你而家逢親一人作歌都。同佢個現實生活扯上關係嘅啦，係咪啊？ 咁啊啊呢個有啲小道消息咧，因為佢本身呢部戲咧，佢諗咗好耐嘅，嚇咁啊，而且咁嗰個劇本啊，或者佢攞到個申請咧，因為佢都有問政府攞申請啊，批到嘅。 佢嗰個片台都有出啦，就係電影基金啊。 咁啊係，咁啊關鍵咧就係佢嗰整咗之後嗰時，其實咧就即係譬如拍一啲戲，同埋佢都叫幾類型片化啊，有啲叫做想承接翻香港類型片嘅嗰個格局咧，我知道咧，聽聞佢開頭嗰陣咧，咁佢有呢個概念整咗之後咧，攞咗啲 budget 之後嗰時，其實唔係好諗到點樣拍嘅，因為咧做導演有個最大嘅難題咧，就係咁樣嘅，因為除咗你有個故仔有 concept 之外咧，咁你真係咧個視覺嘅嗰個處理係好緊要嘅。咁佢啊同阿 MC 人咧就應該好老友，咁啊 MC 人咧就都同佢喺度即係不斷咧 即俾好多 input 佢。咁、後來咧都係揾埋佢原本咧個監製都係陳果添嘅。咁、但係即係咁啊，再傾一傾嗰時咧，咁啊聽講咧就係有一晚咧。一傾完之後咧，咁佢第二個禮拜就得啦，開到工啦。咁啊，究竟要講一啲咩嘢咧？咁佢哋話傾完之後就即刻開到工。啊，內幕咧，咁以我個揣測，可能基本上個古仔咧，佢裡面嘅人物，我覺得佢而家嘅人物嘅有啲前因後果，即係唔係話英兵啊咩嗰啲嘢，即係佢裡面嘅戲劇性咧嗰、那個，我相信就係因為可能大家睇嗰時候都會睇到，即係有陣時個戲咧裡面咧，你睇到有一啲情節，嗰啲情節咧。你可能就覺得哦好簡單，但係咧佢裡面咧就係撐住成個戲嗰時代結構嗰個嚟，咁我相信都係嗰啲戲咧裡面令到呢個導演咧就 OK 啦，可以拍嘅，咁啊有而家嗰個成績出嚟啦。 成件事有冇即係去尋求去問下你參，即係俾少少意見？ 冇啊，冇啊。唔係嗰時佢都唔識得我係邊個添，我係見到面嗰時候就誒，咁啊大家其實見到面就好熟嘅啦， 嚇、 啊，但係唔係熟到嗰度咧，即係可以就傾傾呢啲細節嘢咁樣啦。 係啊，咁嗱當然就 MC 人嗰度就我哋都係好覺得話，即係睇完最後尾嗰個主題曲出嚟就，即係相當之即係講話啊眼前一亮啦。咁但係第二個，反而我就唔係講套戲咯，我反而講下林家棟。 係 嗱，我哋都冇乜點去詳細講個林家棟，但係咧就其實好耐之前咧，即係呢個節目其實已經即係做好耐啦。咁我唔知嗰日你在唔在場，我哋就係訪問咗阿梁小龍師傅。 係 應該係打擂台。 哦，打擂台，打擂台係咪林家棟監製嘅咯？ 係啊，咁打擂台有兩部嘅，有即 係哦，你講原裝嗰部 啊？唔係，我唔係講原裝，原裝一部就即係 梁偉嗰部 啊。係啊，嗰部就係黃子強啊、卻光啦。咁我哋以前都提過好多次嘅，就係、是、一部即係香港經典嘅 溝中之溝 片嚟嘅。係 啊， 咁但係打擂台咧，即係應該係郭咩啊？ 郭子健， 郭子健導演咧就 都係一個叫我哋新世代 新世代啦。佢亦都上過嚟影視會室嘅嗰陣時候。咁咧，但係好似就唔係因為打擂台，但係打擂台就唔知好彩咧，就我哋係一透過一啲關係咧，就請到阿梁小龍師傅上嚟。咁亦都唔需要話即係好強調呢樣嘢，但係因為江其士佢做即係宣傳嗰陣時候咧，其實梁小龍師傅其實好健談嘅嚇。我諗而家就算而家揾佢冇咩，佢都會落嚟上嚟傾。 咁但係幾手啲咧？ 係啊係啊， 你就 因為大家都即係永春嘅嘛，咁但係我最 impress 我最記得一樣嘢就是當其時我哋應該嗰陣時我哋喺上環嗰度就做咗一訪問阿梁小龍師傅就阿林家棟上嚟，咁我想講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好耐㗎啦，林家棟佢自從佢做咗一個好全面嘅電影人之後咧，其實係好搏命嘅，即係我哋一個咁細嘅網台咁話冇。即係唔可以講話有啲咩宣傳效果，但係佢真係跟到足，真係上埋嚟，即係睇住阿林小龍師傅，即係完成嗰個訪問。 哦，咁呢個佢出名㗎啦。 啊， 林家棟咧，即係其實我都唔係話好熟，咁大家見到面都點頭啊咁樣。咁但係我好中意佢嗰個演出，同埋佢後來佢做咗監製嘅時候咧。咁我嗰句監製嘅作品都係一啲低成本，但個創意 idea 咧好強嘅嗰啲作品嚟嘅。咁樣咁，我覺得佢而家佢都好出色啊！呢部戲都佢有提名。 咁你近排都好多部啦，近排你跟住落嚟就係《殺出黃昏》啦，係嘛？ 唔止嘅，因為我嗰句爆炸力咧， 爆炸力 好強嘅。我係即係心目中咧，即係有一個歷史人物嘅角色咧。是預咗佢噶啦，唔係我個劇本都寫出嚟噶啦，都講到明咧，即係 first choice 一定係林家棟，因為嗰個即係同一個叫古代有啲宗教性有啲故事有關，咁唔講啦嚇，即係美城市講咗出嚟都唔係話咁好，咁啊就點解咧？因為你會睇到咧，家棟咧裡面咧有時佢捕捉人物咧，佢都好細緻，咁啊而且我覺得佢做咗蒲德崇。即係做監製啊，即係出呢啲作品嘅時候咧，咁佢啊同啊，佢其實就之前咧就同啊劉德華嘅公司咧，即係都有合作個關係咧。 打雷頭好 似係咁，佢咧就開拓咗嗰個叫，其實我諗呢個都係阿劉德華嗰時即係、有一種想法嚟嘅、可能咧就佢去連衣屈特別多由佢監製啦，咁、樣香港製造咧。嘅後期啊，就多得佢唔少噶，佢嗰個支援係好強噶。咁、即係呢個始終咧，你睇劉德華咧，即係呢個 credit 咧就俾一句嘢，都係咁樣就咁。而且咁佢呢啲低成本嘅製作嗰時間咧，咁佢都同阿林家棟咧，即係大家都好合拍咧，就叫佢做呢個叫執行咧。咁啊，做咗好多啲細節。咁啊，點解會講咁詳細咧？咁我覺得如果你睇手卷煙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可以有幾個層次睇嘅、一個個表面層次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叫做係好好深入嘅層次，甚至有叫好 in 嘅嗰層次嗰時候咧，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啦呢部戲咧嚇。咁就因為佢裡面其中掂到咧一種黑幫嘅嗰種世界咧，但佢有幾個層面嚟嘅。其中一個層面就叫佛系黑幫，咁你知道咁邊個咧？佛系黑幫。 而家有個新嘅 term 嚟嘅，叫躺平喎。 係， 但係呢個就 唔係躺平嚟嘅啦。諗下先， 唔係嗰個就唔係，嗰、個唔係躺平，唔係躺平。 嗱，佢唔係我諗依個手卷煙咧，佢有好多個層面你去睇啊，主題啊，煙啊嚇，咁、樣就亦都即係嗰個其他咁啊，可能一陣接補充嘅。但係最重要嘅個黑幫裡面嗰度咧，你好明顯睇到咧，有嗰個叫香港嘅黑幫，有老黑幫，有好似白紙嘅嗰啲老黑幫嘅裡面嘅新派嘅嗰啲有。咁啊，直到咧有個最關鍵啊，佢就揾到袁富華做香港黑幫啊，佢嘅有一個同佢嘅對手。竟然阿太保兩個叔叔係台灣黑幫，咁除咗嗰樣嘢之外咧，咁大家可能都忽略咗咧，就有一個叫佛系黑幫。咁呢、個佛系嘅黑幫咧，裡面咧其實就有好多關鍵同埋可圈可點。咁咧就裡面咧都掂到咧，你會睇到咧。咁我諗即係佢佛系嘅黑幫嗰個因由咧，你會睇到其實啊，劉德華嘅嗰個電影世界咧，你睇到佢其實佢都有少少同佛系或者佛家，因為佢本身係佛教徒啊，應該阿家棟都可能 係係 啊，咁佢對佛嘅裡面咧嗰種世界，就唔係全面咧，有時可能淨土世界，即係地獄觀啊。 咁佢入邊屋企嗰度好似係咪有個有啲佛像嗰度？我唔記得， 我都唔係太記得嚇。 但係佢去嗰個地方，即係嗰個就念佛啦，嗰個就好肯定啦，係咪？ 唔 係 最 我就係嗰個就係你講個佛喺黑幫啦， 即係 墮水嗰度。 係啊，嗰個成日揸住啲佛珠整心啲解決問題嗰個或者起因啊，都係嗰個嗰個可能大家唔識嗰個演員咧，但係應該我嘅底咧就係肥咗嘅謝老四，唔係謝賢啦， 有四有心有角， 係啊，我哋好熟嘅一個既係演，其實唔止演員嚟嘅，佢係導演嚟嘅添嘅嚇。咁啊，嗰個咧佢裡面咧就有啲叫做係佛偈黑幫佛偈喺度， 係啊。